星，像那星在我天空中闪过没停，像片风轻飘过，在我的心中可有共鸣，是那飘忽的深刻的忧郁的一双眼睛，令我轻轻的偷偷的蠢蠢的奉献出热情。月半躺月半弯，月照星光中添上灿烂，梦你的这一晚，梦里的光阴可会转慢，让我的思忆悠悠的轻躺于星的臂弯，让你的影子紧紧亲亲的共抱于夜阑，已习惯。 潮时没法看得清，捉摸不定，一切过程仿似注定。柔情是我已决心摘这星，明知高不可攀，仍痴痴去窥探。流星闪转眼间，难找紧却很璀璨。情是没法看得清，捉摸不定，一切过程仿似注定。柔情是我已决心摘这星，明知高不可攀，仍痴痴去窥探。流星闪转眼间，难找紧却很璀璨。